情应该凭情感，谁人稀罕同情心，惭愧地接受馈赠，贪你纪念品。明明苦海无明灯，为何故作太好人，还半习半样施舍一个吻。我就是犯贱不甘，每日靠救济为生，如果太为难，完全别松赞，接受怜悯更是残忍，让我早死心不能相衬，有别人肯共我拥吻，请你别再扮伟大，不喜欢不勇敢。曾这样快乐，只怕伤人。沉迷单恋能容忍，如没乞讨才难堪，何以让我就此再默想你善心，提前心死能重生，为何要爱到不幸，才发现我共终点不太近。我就是犯贱不甘，每日靠救济为生，如果太为难，完全别松赞，接受怜悯更是残忍，让我早死心不能相衬，有别人肯共我拥吻，请你别再扮伟大，不喜欢不勇敢，这样快乐只怕伤处再飞躲，让你糟糕，你不爱我，直接伤我，大概总好过种下情火。纵是无心也极残忍，被骗的一生依然灰暗，劫后余生别再走近，请记住你没责任给伤者护荫，接受怜悯更是残忍，让我早死心不能相衬，有别人肯